各位法师，各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着我一起皈依三宝。 阿舍利 全念，我弟子妙音，此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转。皈依达摩，离欲中转；皈依僧伽，诸众中转。阿舍利全念，我弟子妙音，此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转；皈依达摩，离欲中转；皈依僧伽，诸众中转。 阿舍利 全念，我弟子妙音，此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转；皈依达摩，离欲中转；皈依僧伽，诸众中转。请睇《大经科注》第476页，476页。我哋从第四行睇起，第四行由瞻注曰：故知48愿之中，以此念佛往生之愿，而为本愿中之王也。此愿显弥陀之究竟方便，一乘愿海，六字洪名，不可思议，共得以名号即实德，声字皆实相故。瞻注呢一段开示讲得非常好，我哋唔好疏忽佢。净土一切诸佛都讲难信之法，点解难信？咩地方难信？呢一句讲出嚟啦，非常难得。能相信嘅人唔系凡人，凡人冇可能相信。我哋迷失自性太耐啦，无量劫过无量劫，到而家成佛边有咁容易噶？我初学佛嘅时候，我三个老师，佢哋未见过面，但系佢哋都同我讲一样嘅话，我觉得非常惊讶。初学佛嘅时候，后生啊，好高骛远，嗰句话就系讲禅宗，特别同我讲，你唔好学禅。禅宗经典你唔好去睇，譬如《六祖坛经》、宗门祖师嘅语录、永嘉禅师嘅《禅宗集》、《正道歌》都唔准。同我讲，佢系天才班，唔系普通班，一步登天，佢登上去啦。你如果登唔到，跌落嚟就跌到粉身碎骨，所以老师介绍法相唯识。法相唯识好似爬楼梯咁，一层一层向上爬，慢慢向上提升，最后到巅峰。禅宗唔系爬楼梯，系一步上去嘅，好似我哋而家坐电梯，坐电梯佢一步上去。中间冇停的，冇瞻注呢度讲得好，呢度真的将人讲到心服口服，正中精彩的《无量寿经》。《无量寿经》呢部经里头最精彩的一段经文是乜嘢？就是发大誓愿第六品，最精彩的。佢里面讲48愿。48愿善导大师同我哋讲， 这四十八愿里头有五愿是最真实最精彩的，就是第十二定成正觉，第十三光明无量，光明是智慧，第十五寿命无量，第十七诸佛称叹，第十八十念必生，我哋前面读过啦。呢五愿，五种最真实嘅愿，有冇第一？五愿里头第一愿有边一愿？第十八愿十念必生，各位谂下，十念必定往生，生到极乐世界就定成正觉，边个会相信？一切诸法都感叹难信之法，边个相信？诸佛如来相信，点解呀？佢哋当中绝大多数都系念佛往生极乐世界成就嘅，好似释迦牟尼佛喺《弥陀经》度讲嘅，佢点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嘅？佢系念佛，呢、这个念佛法门佢冇讲出嚟，佢讲系难信之法。难信之法就系念佛法门，亦即系信愿持名。释迦牟尼佛修呢个法门成佛嘅，一切诸佛如来以前唔知道呢个法门，咁就唔理佢啦。知道这个法门之后，肯定他将一切法门放下，专修这个法门。为什么？快啊，一生就成就。佛在大乘经里面讲过很多次，讲到真正相信真正发心修行的人是什么根性，没一个不是在过去生中曾经供养无量诸佛如来，这一生中非常幸运遇到这个法门，得到诸佛如来的加持，他能信，他能发愿，他肯念佛，他一生成就。道理在这里，我们过去生中有没有种咁嘅善根？有啲人有，多数人冇。冇嘅人咩现象？呢、这个法门学咗几年，退心啦，改咗啦，换第二个法门。我哋一睇就知道，佢嘅善根福德因缘唔够。我哋亦会有呢种现象，有时候亦退心，点好？一定要高度警觉心，将我哋唔够嘅善根福德补足，用咩方法？就系嗰句佛号，嗰句佛号唔得了啊！海贤为我哋做出好榜样，海贤老和尚家境清寒，父亲务农，遇到荒年。旱灾，收成冇咗，逼不得已出去乞食养家，又非常唔够运，遇到土匪抢劫烧村庄，佢担水救火，被啲土匪打死啦，几可怜啊！佢兄弟五个，父亲死咗之后，母亲几辛苦啊！带五个仔女，所以他二十岁出家了。出家，各位看他的光碟就知道，小的时候就见到在他眼前的因果报应，他觉悟了，发心出家学佛。师父是了不起的人，师父一睇嗰个细路， 佢系个法器。师父系咩人？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如果冇呢种德行，佢睇唔出嚟，睇得好准啊！谂都唔使谂啊，就将如来修行成功嘅秘诀传俾佢，等佢一生中好快就成就啦。呢个秘诀就系一句阿弥陀佛，对佢好用。佢唔识字，未读过书，佢唔会拐弯，唔会揾第样，传佢一句南无阿弥陀佛，祝福佢一直念落去。佢个人由细老实听话真干，学嘢有真诚心，有清净心，有恭敬心，呢啲都系佢嘅福德。所以嗰句佛号，佢念咗92年，一句阿弥陀佛，一切时一切处，生活唔妨碍念佛，心里头念，口唔念，做嘢可以念佛，亦唔妨碍，甚至处事待人接物都唔碍念佛。我亲眼见过一个人，亦系我老师张家大师。张家大师无论喺几时，无论喺咩地方，你细心观察，佢用金刚词，佢念咒，见佢口唇喐喐下冇声，佢唔中断。同你讲嘢，佢停咗同你讲，讲完佢继续念佢嘅咒。我跟佢老人家3年，我睇得好清楚。一个修行成功嘅人唔容易啊！大师圆寂，火化舍利10000多粒，当时喺台湾喺佛教界造成震动。从来冇见过有10000多粒舍利嘅，我哋先见到佢嘅功夫啊！海贤呢句佛号，我哋相信佢一切时一切处，佢就能掌握住，唔会失咗。一句一句跟住，3年，通常嚟讲能得功夫成片。得功夫成片，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啦。3年就达到啦。佢冇去，我相信系阿弥陀佛俾佢使命，叫佢住世表法，喺呢种功夫向上提升。我相信亦系3年5年之间，快3年，慢5年就得。是一心不乱。是一心不乱，见思烦恼断啦，6种神通现前，佢真有，佢唔显。你问佢，佢唔讲，亦系师父教佢嘅。师父传佢嗰句佛号时，叫佢一直念落去，后面仲有2句，明白咗，唔好乱讲，唔讲得。嗰个明白咗系乜嘢？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换句话讲，就系肯定佢将来一定到呢种境界，就系你一心，是一心不乱。我哋可以判断，应该喺30岁左右，佢就证得啦。你一心不乱，唔超过40岁，佢就证得啦。证得你一心不乱，就成佛啦。禅宗讲嘅明心见性，见性成佛。真佛唔系假佛，系一真法界里面嘅法身菩萨。法身菩萨系真佛啦，唔系十法界嘅佛。十法界嘅佛唔系真嘅，叫相似即佛。佢证得嘅系分证即佛。呢种系不可思议境界，咁快成就，点解唔往生？阿弥陀佛祝福㗎。 他在这种境界里头想见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现身，想见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就在他眼前，他看到了，不止一次，随时想就随时见到，一点障碍都没有。这种情形是经教里头跟我们讲的。表法起什么作用？到最后阿弥陀佛来接引他，我们先恍然大悟，就是对我们啊。我们这些修净土的人，你讲信不信？信，是不是真信？还有疑惑，半信半疑。99分相信，还有一分怀疑。这些都是往生的障碍，绝对不要怀疑。哪个帮助我们？海贤老和尚做出榜样来啦，我们从他身上将这一分怀疑断了啦。在这个时代，净宗亦虽微到极处，他的行持给我们莫大的鼓励，振奋人心，我们这些人得救啦。所以我说他的表法重要的是跟我们讲，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真有，48愿度众生是真的，不是假的，跟我们做证明，这个是总的来讲。特别对我们这个时代，我们遇到灾难，他替我们解决了，为我们证明下年居老居士汇集的《无量寿经》这部经是真经，不是假的，一丝毫怀疑都不可以有。如果你有丝毫怀疑，是你没有善根，你没有福报。老和尚为我们做这个证明。第二，证明黄念祖老居士的集注是正知正见，亦不可以怀疑，更不可以毁谤。第三个，那就讲到我们自己切身的利益。他为我们证明，我们这些人十几二十年依照这个版本修行，没错，是正确的，他往生了。所以你看他往生，他见到这本书，若要佛法兴，唯有增赞增。见到这本书如获至宝，大概是阿弥陀佛同他约定，你几时见到这本书，我就来接引你往生。所以他无量欢喜。你看三日之后他就走了，走得咁自在咁潇洒。走那日还在门口的大菜园道做了成日，平土、整地、掹草、淋水，做了成日，夜晚走了，走得自在啊！如知时至，我们确实非常够运，在这个时代遇到这个难信之法，诶，几巧妙，我们遇到下年居老居士的汇集本，这本汇集本汇集得好，比以前的版本容易多了，读起来顺口。遇到念老汇集的注解、集解，遇到海贤老和尚做出榜样来给我们看，你看十念必生，边个来做证明？贤公老和尚同我哋做证明，净宗无比殊胜就呢句名号，咁系阿弥陀佛普度众生嘅究竟方便，就系方便法门流，再搵唔到第二个，佢系方便极啦，冇比佢更方便嘅。 这个方便就是贤公老和尚为我们表法的92年一句阿弥陀佛无抌杀无中断这么殊胜的成就你看112岁这么大年纪精神体力同平常人一样生老病死苦他没有老苦往生那天还在菜园里做了整日夜晚走的你看这种表法还得了吗证明这一段经文一乘缘海六字洪明不可思议上面加究竟方便这16个字我们读完还能怀疑吗真搞清楚搞明白学海贤老和尚一切时一切处分秒都不要将它丢失有一秒钟念一声阿弥陀佛不要被它空过慢慢念念到夜晚发梦亦念佛你往生就有把握了阿弥陀佛会送信息给你你有缘同阿弥陀佛见面啦后面嗰两句名号即实德呢句我哋喺前面讲过真实至德呢、这个德系圣德名号从自性里头流出嚟名号就系自性自性就系名号呢句名号同自性完全相应啦声声名号都是明心见性所以老和尚讲我乜嘢都知道人哋再问佢问佢佢唔讲点解唔讲不可泄露天机泄露天机要俾雷劈你睇佢几巧妙回避咗啦我哋如果细心观察会见到老和尚嘅本来面目你如果唔细心观察你睇唔到声字皆实相字系形象你睇十念必生佢系文字音声系十念必生嘅音音系佛号佛号呢个音系实相字亦系实相咁亦可以证明台湾台大校长曾经做过实验有啲细路仔有呢种能力你写个字用纸包住用信封装好你俾佢睇佢用手去摸佢知道里面系咩字佢写得出嚟但系写个佛字唔得佢会同你讲我摸唔出嚟佢放光佢特殊打开嚟睇佛字。所以我哋知道阿弥陀佛嘅名号系实相佢放光。18愿我哋就学到呢度再睇下面第19愿文明发心愿我哋要学呀。我哋文明啦海贤老和尚文明发心所以他一生有这么殊胜的成就。我们文明如果没有发心那只是跟阿弥陀佛结个缘这一生这种无比殊胜的利益我们当面错过了。那就不要怪人了真可惜啊。一生造佛这个机会你为什么捉不住你为什么不做到极乐世界成佛啦你在世出世间一切的愿望都能得到圆满你爱你的家人你要帮助他你不到极乐世界你没有能力到极乐世界你的神通道力智慧就同阿弥陀佛画上等号阿弥陀佛有的智慧你有 阿弥陀佛有的德能，你亦有；阿弥陀佛有的上海，你亦有，样样唔缺，一生成就。所以十念必生是四十八愿的核心，有道理的。难信之法就是这一愿叫人难信，能信那是几咁大的善根福德。这一生遇到是缘分，三个条件具足就绝对得生净土。我们看十九愿的愿文，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问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这一章在二十四章里面，它是第十一、第十一章。十一章里头包含两个愿，第十九、第二十。第二十临终接引愿，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名号就是名字，就是南无阿弥陀佛，或者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佛的名号，南无是恭敬的意思，是皈依的意思。所以念老在这里为我们解释，显体为名，名彰于外，而号令于天下，这叫号。名与号同体，此词通于诸佛菩萨。名号这两个字，一切诸佛菩萨可以通用。于本经常尊指极乐导师名号阿弥陀。我们要认识极乐世界的导师阿弥陀佛，闻名之后重要的发菩提心。不发心，名号无比殊胜的功德，我们丝毫都没有沾上，发心就沾上了。我们看念老为我们注解，发菩提心，菩提是梵语，旧亦为道，新亦为国，新旧以圆藏大师为标准。圆藏大师以前翻译的叫旧译，圆藏大师从他老人家开始，以后翻译的都叫新译，就是古时候翻译的。菩提翻为道，圆藏大师翻译为国，国悟。邵公曰，邵公是曾邵大师，在圆藏大师之前，曾邵是鸠摩罗什大师的学生，罗什大师的大弟子、入室弟子。他同我们解释，道之极者清若菩提，道达到究竟，达到极处，梵文叫菩提。秦，他出生在秦的时代，尧秦。我们看金刚经，金刚经是鸠摩罗什大师翻的。尧秦三藏法师鸠摩罗什，秦就是中国。无言以译之，中国文字里头无适当的字来翻菩提，愧是正觉无上之真智乎。邵公讲得好啊，他是什么意思？是正觉，正觉又无上真实智慧，这样讲就将他讲清楚讲明白了。在中国确实找不到相应的字，所以用音译菩提。菩提心即是求真道之心，求正觉之心，真的求，不是假的。海贤老和尚为什么要求后生就求？他遇到的苦难太多，几乎忍受不到，所以将人生看透了。娑婆 确实是苦海，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他回头了，那好难得。最明显的，海贤老和尚细个的时候，七八岁的时候，他扮妈横行霸道，时时同人打交吵交，有一次连他五婶件衫都除了下来，他有报应，生了四个仔都死了了。当时不知是因果报应，以后就知道了，自己死的时候个样非常难睇，自己咬自己条脷，脷筋全咬光了，食饭都食唔到。呢种是现世报口业啊，他见到了。十八岁的时候自己生了个疮，亦非常严重，母亲找医生找药都冇用。他忽然想到业障，他说良药难医业障病，于是想到观世音菩萨救苦救难，一心念观音菩萨，念了个几月疮完全好翻，观音菩萨没有讲假话，真的帮助你化解灾难。他用心用得真用得纯，无丝毫怀疑，感应不可思议，起心动念。我们现在讲水实验，冈本博士做水实验，我们同修在台南亦做水实验，做得很成功，不输给冈本博士。水实验实验一件什么事情？我们起心动念，所有物质现象全知道，啱唔到人，被中国古人讲嘅心目所示，十手所指，仲严重得多。美国修兰博士嚟香港探我，佢系个完全用意念医病嘅人，亦系个奇人，唔系普通人。佢医好咗几千人，都系疑难杂症。医院冇办法，冇得医噶啦。揾到佢，佢有办法将佢医好，唔使食药，唔使打针，完全用念头。佢嚟探我，我知道一啲信息，我就问佢：你医病根据咩道理、理论依据？佢同我讲：清净心，你用咩方法？将内心一切念头，无论善嘅定系恶嘅，通通清理干净，恢复清净心，病就好啦。你要求病人乜嘢？佢话只要四样嘢：第一个病人嘅姓名，第二个病人出生年月日，第三个病人而家住喺边度，唔使见面。佢人喺香港，病人喺美国，佢可以将佢医好，唔使见面嘅。第四个病历，佢喺医院检查嘅病历，佢只有呢四样嘢。医嘅方法呢，用观想。医病嘅时候，一个人喺间房度闩埋门，就好似闭关咁。喺里面，我哋讲作法啦，将病人观想成自己，就是自己同病人是一体，一个身体。换句话讲，病人的病历就是而家自己身上哪个器官里头的细胞带住病毒。观想自己用清净心，亦即是无妄想无杂念。佢亦有四句偈，对嗰啲细胞嘅带住病毒嘅细胞，同佢讲对唔住，亦即系我唔小心将你染上病毒，俾你染上病毒，所以对唔住，请原谅，谢谢你。佢同我合作，谢谢你。最后我爱你，就呢四句好似念咒咁，念三十分钟，每日做一次三十分钟。 做三十日就是一个月，自己带着病毒的细胞通通恢复正常，冇咗。对方那个病人病就好了，再去检查冇了。他医了几千人啊，冇一个唔灵，通通灵的，咁是讲得通的。因为佛经上讲过，一切法从心想生，所以人的念头太重要了。唔好有恶念，唔好有邪念。而家社会点会变成咁？冇人教，父母唔教，老师唔教，学校亦唔教，社会亦唔教。唔教乜嘢？唔教伦理，唔教道德，唔教因果，唔教圣言教诲。所以我哋社会先变成咁样。极乐世界点解咁好？经常释迦牟尼佛为我哋介绍阿弥陀佛喺度做咩，今现在说法。阿弥陀佛喺嗰边身行言教冇中断过，日日教，日夜教。佢嗰边冇日夜，系光明世界冇黑暗。佢教学冇中断。我哋细心观察，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开悟之后就开始教学，亦冇中断。佢三十岁开悟，悟后就喺鹿野苑教五比丘，一直到佢圆寂。佢七十九岁走嘅，三十岁开始教，七十九岁离开我哋世间，整整教咗四十九年。未听过释迦牟尼佛放假停课冇，教学冇中断。我哋再睇其他宗教，亦系咁。伊斯兰教穆罕默德教学23年都有记载嘅。耶稣教咗3年，俾人害死。如果唔俾人害死，佢教学亦系一生，一生一世。冇期限的。摩西教学大概亦20-30年，所以每个宗教创始人都是伟大的教育家。他教学的内容是什么都一样，无论哪个宗教，教伦理，教道德，教因果，教圣言的教诲，所以宗教可以合作。这十几年来，我们提倡世界宗教是一家，没有人反对，皆大欢喜。我们时时在一起聚会，念头太重要了。中国古时候，在全世界最重视教育，而且家庭教育，没有一家不重视。家庭教育哪个在这里教？母亲教。母亲的责任，上夫教子。五伦里面夫妇有别。有别是什么？不同的任务。父亲他的任务是负责家庭经济生活，要养家。妇女的生活在屋企，最重要的责任将下一代教好，你的家庭下一代出不出人才，会不会改变家庭生活方式，令家庭更幸福更美满。要将啲细路教成圣人，教成贤人，最低限度要教成君子，这个先是合格的母亲。所以父慈子孝，父母慈悲，仔女孝顺，真正有恩，仔女能感受到。现在这个社会不得了，夫妻两个都要翻工，都要争在社会找工作，仔女呢？仔女不理了，交给工人教。父子之亲淡啊，亲情淡薄，所以出问题。 工人攞咩教？工人叫佢睇电视，电视里头啲节目杀到人亡，细路全学识啦。稍微大嗰啲唔听话啦，所以好多做父母嘅，我遇到嘅时候都同我讲，细路好难教。好多做老师嘅同我讲，学生好难教。点解好难教？扎根教育失咗啦。扎根教育系母亲嘅责任，怪边个？呢一点我哋唔可以唔知道。知道之后点嚟挽救？咁就系而家讲嘅传统教育。传统文化真好啊！前两个月东北同修送咗只光碟俾我，光碟嘅内容系乜嘢？210年前满清政府第一批派去国外留学嘅学生，佢哋而家都喺地狱，嚟透露信息俾我哋，话而家社会动乱，佢哋有责任，佢哋带头带得唔好，而家忏悔赎罪。我哋睇完之后非常感动，因为中国教育非常谨严，要守规矩。佢哋去外国留学，见到外国啲细路仔咁自由，无拘无束，觉得咁先好。中国太严肃啦，唔学啦，唔要啦，完全学外国。而家知道后悔嚟唔切啦。嗰只光碟值得一提，我相信唔系表演，唔系假嘅，做唔出嚟，亦冇人能写得出咁嘅剧本。我觉得系真嘅，值得一睇。我哋再跟住睇落去，有菩提心，即自觉觉他之心。第一个系自觉，自觉以后先能帮助人，先能觉他。自觉唔容易，而家学校教学嘅理念同方法，学生大概一生都冇办法自觉。觉嘅反面系迷，而家嘅教育确实自迷迷他，麻烦大啦，点好？教育理念方法错咗，如果唔相信老祖宗就冇得救啦。老祖宗点教我哋？老祖宗教细路仔由细教起，先教乜嘢？教德行。德行点教？母亲做出嚟俾仔女睇，点做法？《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自己老老实实将佢落实喺屋企做到。因为父母仲后生，佢嘅父母仲喺度，仔女嘅祖父母，做父母嘅人做出孝顺父母俾仔女睇，系咁教法嘅。所以《弟子规》唔系教细路仔读嘅，唔系教细路仔背嘅，咁冇用。系要做父母嘅人，全家大人都要依照佢去做，等细路仔见到个个都咁做，佢就学识啦。细路仔一出世睁开眼，佢就识睇，耳仔就识听，虽然唔识讲嘢，佢仲俾抱住，佢睇得好清楚，听得好清楚，佢就学识啦。呢种扎根教育三年一千日，佢出世满一千日系扎根教育。这个根如果没扎好，以后就难了，它变成杂气了，要它改不容易。所以父母在仔女面前一举一动都要有规矩，都要有礼节，不要随便，仔女就学识了。圣贤的祖宗将这些理念、智慧、方法、经验都写在文章里。《三字经》前面八句， 在中国传统教学的理念和方法，首先要承认，要肯定人性本善，讲人性本恶是错的，人性本善。我们以前在汤池做实验，实验出来了，我们不再怀疑人性真的是善。所以性相近习相远，相近大家都一样，本性大家都一样，都是本善。习性变了，习性是习惯，养成不好的习惯很难改，那是习性。古人见到这种情形，先想到教育重要，久不教性乃迁。你如果不好好教他，他变坏了，他本来是个本善的人，以后变成不善，变成恶人，教育几重要。中国在千万年前老祖宗就发现了，就非常重视家庭教育。点教法？教之道，贵以尊。这个是中国教学的理念，不可以教得多，教得多教杂了不得。教杂了，小孩子会胡思乱想，同时他装得太多了，所以不可以，只能教一门。一门点呢，他能专注，绝对不要同时教两门。好像唱歌跳舞这些无所谓，亦等于是运动体育。教他读书绝对是一本。一本读完之后再读第二本。不可以同时教两种。现在学校排课他就不同了。第一堂课和第二堂课科目就不一样。头一堂语文，第二堂数学，第三堂外国语，乱啊。小路仔好辛苦，好难学到嘢。中国人教法是一样一样教，你睇语文，语文最重要，所有学术嘅根本，所以佢排喺第一。小路仔从边度教起？认字、识字教起。将说文可以同游戏合埋一齐，佢学起嚟有兴趣，学得好快乐，佢就学识啦。三年能将说文解字，540个部首学识，跟扎落去啦。以后学咩都好，佢就有悟处，佢先会开悟。所以一门深入，长时分授，就是教之道，贵以尊。这个方法好，这种是理念。方法呢，读书千遍其义自见，一部书就叫他读。目的是什么？目的叫他不要胡思乱想，不要有杂念。小孩子在世，你不用方法，他亦会胡思乱想，他亦有妄想有杂念，那就不好了。点先将佢妄想杂念倒死，就叫佢读书，一次一次读，唔好讲解，读上一千次佢开悟啦，佢自己明白啦。点解呀？智慧开咗啦。所以读书嘅方法就係对知识分子，知识分子鍾意读书，就叫你读呢部书，日日读，一直读落去，冇杂念，冇妄想，冇分别，冇执着，完全喺度修定，定到一定嘅程度，豁然开悟。开悟就係读嘅书老师冇讲，佢全懂。呢、这个时候讲俾老师听，老师同佢印证，岌头啱，或者边度错咗，就算错咗唔好讲出嚟，等佢下次再悟入。你如果讲出嚟，悟门就堵塞住啦，佢就冇机会悟啦。所以老师唔讲，老师只叫佢读，好好咁一直读落去，读到最后全明白啦。老师嘅任务，读书系持戒，一次一次咁读系修定，戒定慧，定咗之后开智慧，呢种方法外国冇。只有大乘佛法里头有， 只有中国传统文化里头有。中国传统文化从哪里来的？从佛经上学来的。这种方法是大乘佛法的。大乘佛法到中国界定为三学，这个理念如接受都亦接受了。这个方法好，如有开悟的道亦有开悟的，悟的浅深不同，儒家比较浅，浅他就欢喜，他就停止了，他不再受人天福报，道家受，道家不断继续做，他到色界天他就不修了，他就满足了，唯有佛追根究底，一定要明心见性，未到明心见性不可以停止。所以佛家的水平高，明心见性超过六道轮回，不单止超越六道轮回，超越十法界。现在这种理念和方法谁能接受？我们介绍中国传统文化给大家，大家喜欢听这套方法讲给他听，他摇头，怎可能啊？认为一定要学先识，哪有不学自己识的？中国传统确实是自学自己识的，老师和你印证，印证就是老师教的，老师日日陪你，日日督促你，最后你开悟了，目的达到了，教学的目的达到了，那我们必须做出成绩来。我们这种教法教个三年五载，真有开悟的人比那些学科学的人亲眼见到，他才会相信，他未见到他不会相信。开悟是怎的？跟普通人一样普普通通，不同的在哪里？心里头干净，一尘不染，就是讲六根接触六尘境界，眼见色，耳闻声，鼻臭香，舌尝味，冇分别，冇执着，冇起心，冇动念，咁就是功夫。所以佢心里头乜嘢都冇，你如果问佢，无论问乜嘢，佢都能同你解答。唔问佢一无所知，你问佢无所不知，咁真开悟啦。呢一点要明白，无中生有，有里面唔会生有，有里面有，咁完全靠记忆。阿赖耶里头个资料库度可以攞到资料，开悟嘅人阿赖耶里头唔落印象。无空空如也。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有人请教他舍利弗的智慧，无论问什么他没话解答不到的，这种智慧他点来的？佛就指住鼓跟他说，你见不见到鼓？见到了打他，声音好好听。鼓里头有没有东西？没有。空空如也。佛就说，舍利弗的心就好像鼓那样，空空如也，大扣则大明，小扣则小明，不扣则不明。你有疑难杂症请教他，他没有一样不知道的，没有话跟你解决不到的。这种是自性本有的智慧，你要回复到自性清净心。我们的经题清净平等果就是无所不知。换句话说，清净是定，平等是定，清净意成人的定，声闻缘觉，平等菩萨的定，果是佛的定，佛是大果，性相一如，动静不二，他在这种境界里头，佛的境界里头，动和静画上等号，我们没办法理解，亦即是自性境界里头没有对立的，动静是对立， 动嘅反面系静，静嘅反面系动，系对立嘅。喺自性里头冇，阿赖耶里面有，就系妄心里头有对立，真心里头冇对立。咁我哋就知道，一个明心见性嘅菩萨，原教初住以上华严经上讲嘅，佢呢种概念冇咗。对立冇啦，对立冇就和谐宇宙，成个宇宙大宇宙和谐，所以佢同人能和谐，同事同物都能和谐，同大自然能和谐，同遍法界虚空界和谐，大和啦。呢种系真心，咁先系真正自觉。咁先能真正帮助众生开悟，帮助众生觉悟叫觉他。换句话讲，菩提心就系自觉觉他嘅心，自觉就系成佛，觉他就系帮助佢成佛。阿弥陀佛自觉啦，自觉之后帮助我哋遍法界虚空界呢一切喺十法界喺六道嘅众生。帮助我哋成佛，方法巧妙到极处。口译大师讲出四个字：信、愿、持名，方便到究竟，冇比呢个再方便噶啦。但系真难相信。你如果相信啦，你大智慧；你如果相信啦，你大福报。弥陀经上讲嘅。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你善根具足，唔怀疑福德具足，真相信呢一句重要啊！详言之，详细说明，如往生要集所闻之二种菩提心，念老将佢截录喺呢度，边两种一。原是菩提心，此即物成之行愿菩提心，以四宏誓愿为体。原是同原理，原是举个例子，物中嘅行愿菩提心，咁系有事嘅。呢、这个事系乜嘢？事就系四宏誓愿。以四宏誓愿为体，第一个众生无边誓愿道，是应身菩提之因。佛有四种身：法身、布身、应身、化身，就是佢能现四种身，因为佢有第一愿，众生无边誓愿道，愿度一切众生。仲会障碍众生咩？仲会怨恨众生咩？仲会喺众生道造作一切恶业咩？唔会啊！咁你就将呢一愿忘记啦，你冇呢一愿啦。有呢一愿先有菩提心，冇呢一愿菩提心唔见啦，冇啦。好多念佛人，我哋唔讲第二个，讲我哋自己。我哋自己同修之中有冇犯呢个愿？有，有人日日喺度犯，有冇做到？冇，讲空话，讲俾佛菩萨听，境界现前，仲系自利冇放下，只有自利将利他忘记咗啦。点解学佛嘅人咁多，成佛嘅人咁少？冇第样。菩提心真正做到嘅人少，发菩提心一面犯一面就忘记多啦，占绝对大多数。所以善导大师讲：念佛法门，万修万人去。我哋老师李炳南老居士同我哋讲，我哋喺老师身边嘅时候，老师常讲：而家念佛人。佢唔讲人哋，讲我哋台中莲社一万个莲友，真正往生嘅只有三个五个， 万分之三五咋？点解啊？佢只有念佛，佢冇菩提心。呢啲呢？呢啲通通喺呢一生修嘅，同净土嘅缘结缘，修嘅善根福德，呢一生唔会往生。呢一点要知道，唔知道唔得。第二个，烦恼无数世愿断，系四宏誓愿第二愿，亦有经常讲烦恼无尽誓愿断，这个是发身菩提之因。点解啊？有烦恼就证唔到发身，烦恼必须断尽。如果断见思，证阿罗汉果；断尘沙，就成菩萨。断无明是发身菩萨，无明习气都断咗啦，咁就成法身佛啦。有一啲习气喺度，亦即係极乐世界嘅四土常寂光，法身菩萨入唔到去，係因为无明习气未断尽。断尽啦，一真法界唔见啦，常寂光现前，自自然然融入常寂光。常寂光里头冇现象，冇物质现象，冇精神现象，就是冇念头，亦冇自然现象，一片光明。喺边度？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我哋都喺常寂光之中，我哋六根圆唔到啊。点解啊？六根都有障碍，都有烦恼，都有习气。烦恼习气真断尽啦，你就知道啦。咁叫正德清净法身，正德究竟圆满法身，梵语称毗卢遮那。毗卢遮那咩意思？遍一切处，亦就遍一切时。成个宇宙喺常寂光里头，所以法身佛喺边度？就喺我哋现前。我哋有感，佢就有应。佢系咪喺边度冇？佢就喺呢度。阿弥陀佛系常寂光，念到功夫成片，想佢佢就现前；念到一心不乱，随时想佢随时现前。现佢冇嚟，唔现佢冇去，冇嚟冇去。咁讲系真嘅，唔系假嘅。回归常寂光，你话几自在，几咁幸福啊！遍法界虚空界，一切有缘众生，一念之间都能照顾到，起咁大嘅作用。应以咩身得到，佢就现咩身，冇身相可得。讲咩法就讲咩法，冇说法嘅相可得。无说而说，说而无说，言身言而无言，无言而言，就喺当下，一步都冇离开呢种事情。我哋往生极乐世界就正得，所以唔难啊！唔到极乐世界，要正得呢种境界，咁要修无量劫，时间太长啦。所以净土中嗰啲菩萨唔相信，佢哋修无量劫先提升到咁嘅一个层次。你呢度乜嘢都冇修，一下就得到圆满，佢点可能相信？唔系普通人唔信，声闻缘觉菩萨都唔信，我哋呢啲凡夫反而信啦，太幸运啦！实际讲亦唔简单，你真相信？真做啦，证明你过去无量劫中供养过无量诸佛如来。如果冇呢啲善根喺你面前表演俾你睇，你亦唔会相信，你仲系怀疑。你谂下，海贤老和尚前年大年一月往生嘅，好多人喺旁边见到。见到啦，一啲冇睇错，有几个人生信心， 有几个人半信半疑。半信半疑的，我觉得至少 99%。真正生信心的不过 1%。1%就不得了了。1000个之中1000人有10个。10000人之中有100个。咁就非常可观啦。所以叫难信之法。我哋而家完全肯定承认啦。真难信。真难信，我哋真信啦。觉得好够运。唔容易呀。再睇第三句。法门无尽誓愿学，是报身菩提之恩。报身我哋睇唔到。报身喺边度？喺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有4土3倍9品，真有。但是事虽然真有，而实际上呢，实际上它是平等的。在诸佛刹土里头，只有一真法界是法性土，法性身就是报身。同居土里面绝对是凡夫，绝对是十法界，没有例外的。四圣法界就是净土里头讲的方便有余土。明心见性往生极乐世界实报庄严土报身。但是世尊同我们讲极乐世界特别特殊。除常食光之外，其他那三土实报土方便土同居土通通都是法性土法性身，那是十方世界所没有的。所谓法性，就是华严经上讲的唯心所现，就是法性。法相呢，是唯识所变。换句话讲，每个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在法相中来讲，个个都是转识成智，不是自己修的，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给我们自自然然转变的。真的转变连自己都不知道。往生是莲花化生，我们往生自己知道。阿弥陀佛将莲花送到我们面前，我们见到了花开的，我们就会坐上莲蓬道。坐上去之后，花就合起来，阿弥陀佛带着朵莲花去极乐世界，摆在七宝池里头。在这段时期就转白色成四智，所以在七宝池花开见佛，完全是法性身。你见到的是法性土，法性身法性土就是一真法界。这种境界是点的？不生不灭。人无量寿命，无衰老。真的年年18。最好的时候，植物树木花草四季如春，花开无花谢。看不到花谢，人无量寿，见不到生老病死，无。寿命之长，我们没办法想象，它是个非常奇特的世界。我们要相信佛的言语是真实的，佛不骗人，不是编故事来诱惑人，那不是佛法。佛讲的句句真实，你相信你有福报，你怀疑你无福。佛对一切众生是平等的，是公正的，无偏心，无私心，这些都是我们现前应该要学的。所以这些是报身菩提。第四，无上菩提誓愿证。我们通常念无上佛道誓愿成，这个是愿求证得佛果菩提，到西方极乐世界。这四宏誓愿都兑现了，都圆满了。由前 三行愿具足成就，而证得三身圆满之菩提，还复广利一切众生。佛教值得人尊敬的就在最后一句，自己圆满成就了，成就了点呢？成就再回来世间教化众生，好似地藏菩萨咁，世间仲有一个众生喺度，佢亦唔是现成佛，呢、这个愿仲得了咩？要度尽一切众生，先完成佛道。众生无尽，菩萨嘅愿亦无尽。菩萨永远同众生打成一片，永远唔舍弃众生，无论众生点糟蹋菩萨，佢亦唔怪你。我哋见到海庆和尚、鲁登和尚呢两个示现嘅，都系老实人，时时俾人虾，时时俾人整蛊，佢唔怪人，佢仲系欢欢喜喜，佢好似冇感觉咁。最后往生示现俾大家睇，大家先觉得惊讶。喺世间嘅时候，冇人睇得起佢，冇人尊重佢，冇人同情佢，只有攞佢嚟开玩笑。佢哋修乜嘢忍辱波罗蜜？呢种系真实智慧，表演俾我哋睇。我哋要觉悟，我哋见到要学啊！受咗少少委屈，就觉得好难过，咁点会成佛？所以当我哋受委屈嘅时候，谂下海贤老和尚受嘅委屈，海庆老和尚、鲁德和尚，你谂下佢哋，我哋就心平气和啦。亦应该学佢哋咁能忍受，唔好摆喺心度，无论系善定系恶，系人系事，都唔好摆喺心度，心上只摆阿弥陀佛。就啱啦，系个真念佛人，真正西方极乐世界弥陀弟子。要想到阿弥陀佛应化身喺世间，亦有人虾佢，亦有人障碍佢。连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唔好讲外面，僧团里面就有六群比丘，日日同世尊造谣生事，咁系咩呀？系示现叫世间相。你要了解，你而家喺呢种境界里头帮助众生，呢种境界就系咁嘅。你通通都要受得到。呢、这个受得到系我哋凡夫讲嘅，喺佢度连受得到呢个念头都冇。换句话讲，人哋极高明而道中庸。极高明嘅系冇摆喺心度高明啊，摆喺心度就唔高明啦。唔摆喺心度，先能同大家和光同尘，普度众生。众生唔好度啊，好似海贤老和尚太好度啦。咁系咩啊？系善根非常非常深厚嘅再来人。他的师父全契老和尚教他这几句话，教其他人有没有用？没有用。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得到的。一句阿弥陀佛一直念下去，明白了不要乱讲，不讲得，哪个能做得到？诶，他能做到，还做了成世，做了92年，最后在阿弥陀佛那里交了满分，他圆满了。圆满了怎样呢？走了。会不会再来呢？又来了。你不识他。换了相貌，换个身体，他又来了。 点解啊？唔舍众生苦，众生太苦啦，就好似舞台表演，呢出戏做完，佢又做下一出，佢唔会去休息下，冇可能。于是我哋就能想到，呢个世间咁苦，呢个地球仲存在，人仲能生存喺世间，呢个世间肯定有好多好多佛菩萨喺度，以各种唔同嘅身份嚟护持佛法，嚟保佑众生，帮助众生渡过呢个难关。只要我哋能回头，认真学习佛法，要回归教育，唔好搞其他嘅。其他嘅社会大众认为你搞迷信，咁唔系长久之计，会行上灭亡。而家已经差唔多啦，快啲回头。要肯定宗教通通系教育，中国人宗教呢两个字用得太好啦。宗有三个意思，主要嘅、重要嘅、尊崇嘅。教亦有三个意思，教育、教学、教化。宗教两个字连起来，就是上面加个人类，是人类主要的教育、重要的教学、尊崇的教化，咁先是宗教。宗教如果舍弃教学，佢就唔叫宗教了，名实唔相符。我哋回过头嚟睇，睇每个宗教嘅创始人，佢哋真嘅是搞教育，他们教的确实是主要的教育，伦理道德是重要的教学，因果教育，尊崇的教化，圣贤的教诲，没错啊。每个宗教都要回归伦理道德因果圣贤教育，咁世界就系天堂，呢、这个世界就系极乐世界。佛菩萨带领我哋喺地球上建立天国，建立极乐世界，咁就啱啦。尽到我哋嘅责任就圆满啦。回个头嚟，换个身体再嚟，我哋而家喺边度？家喺极乐世界。我哋嘅指导老师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的成就，完全在十方刹土里头利益众生，他是大乘佛法，所以幻惑广利一切众生也。你看，这个是原是菩提心。藕益大师跟我们讲，对净土众真信真发愿求生，这两个真就是无上菩提心，以无上菩提心持名，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功德就圆满了，你就必定得生。第二，原理菩提心，就是密宗里头圣意菩提心，密宗只讲行愿菩提心、圣意菩提心，一切诸法本来寂灭，安住于中道实相，而愿成上求下化之愿行，是为最上之菩提心。呢度从理上讲，理是事实真相，诸法实相，咁系咩人发起嘅？唔系我哋凡夫，我哋凡夫做唔到，系发生大事，亦即系话佢修成明心见性。虽然明心见性，我哋都知道佢无始无明嘅烦恼习气未断，无始无明烦恼断咗啦，所以佢系发生菩萨，习气未断，佢仲要留喺十部土道修行。十部土里面 亦冇方法断习气。你如果有方法，你有起心动念，起心动念错啦，佢唔起心唔动念，用咩方法？方法只有除得佢。时间耐咗，自然就冇啦。要几长时间？三个阿僧祇劫，咁叫有量嘅无量。到最后一品无明烦恼习气断尽，佢就入常寂光。入常寂光系无量嘅无量，真正无量寿。有量同无量接上头啦，系一唔系二，所以呢个系无上菩提心，系诸佛如来发生大事嘅菩提心。佢嘅意思好多。时间到啦，我哋留返下一堂再嚟学习。呢个系原理菩提心，无比殊胜。我哋虽然做唔到，我哋要知道，知道对诸佛同法身菩萨嗰种恭敬心就生起嚟啦。知道佢比我哋殊胜，我哋比唔上佢。好，而家我哋就学习到呢度。